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是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，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朱元璋在夺取天下以前，对刘伯温非常敬重，把刘伯温看作是自己的老师，事事都会向刘伯温请教。可是随着朱元璋地位稳固，建立明朝，当了皇上，他这疑心也是越来越大。他佩服刘伯温的才干，但也害怕刘伯温的能耐，所以开国之后并没有给刘伯温实权，而是给他一个只可议政不可执政的虚衔。刘伯温明白朱元璋的想法，所以处处都是小心谨慎。其实对于刘伯温来讲，他并没有心思篡夺天下，反而是忠心为主的一个好人呐。只要能辅佐朱元璋巩固大明朝，刘伯温向来不会计较个人得失。朱元璋任命李善长做当朝宰相，可时日不多，朱元璋这疑心病又犯上了，打算把李善长给罢免了。为这事儿，朱元璋还特意征求刘伯温的意见。谁成想刘伯温不光没赞同，反而是说出了自己一大套理由，劝阻皇上。和皇上对着干，刘伯温的处境将会如何？他能否把朱元璋给劝服呢？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，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，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，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，却整日生活得如履薄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帝王师刘伯温第三集。朱元璋执意想把李善长这个宰相职位给撤了，可是刘伯温对此却极力反对。朱元璋纳闷啊，心说你们俩之间有私人恩怨，李善长一天到晚想置你于死地，你倒好，倒接过眼上了，反倒帮着他说上好话了。刘伯温当然看清楚了朱元璋的质疑，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理由。皇上啊，朝廷换宰相就如同是房子换柱子呀，这立柱必须是一根又直又粗又长的大木头，这样才能支撑房梁。您要想换立柱，必须得先找好一根新的立柱，这样才能把旧的给撤下来，否则的话，这房梁没了支撑，房子可就坍了。君臣之间这番谈话使得朱元璋茅塞顿开，对他来讲，李善长要么罢免要么杀，但刘伯温的意见也要听。结果朱元璋想了一个他认为两全其美的法子，那就是先杀了李善长，又亲自挑选了三位宰相候选人给刘伯温斟酌。这三个人分别是杨宪、汪广洋和胡惟庸。刘伯温一听这三位的名字，不自觉地跟着摇头。朱元璋不明白呀， 心说这仨人可是我精心挑选的后备力量。就说你刘伯温会看人，本事大，可大明王朝里不能除了李善长之外就没有一个能担任宰相一职的吧？那我这朝中大臣可真够没用的。朱元璋性子急呀，等不及刘伯温在那摇头晃脑的不说话，他先张嘴问上了：这三位老臣你觉得谁来担任宰相一职合适啊？刘伯温听完了没干别的，还是摇脑袋，过了半天回了一句：臣以为这三位老臣呢，没有一个能够担当宰相一职的。啊，一个都没有？朱元璋这会儿是又气又急，赶紧催促刘伯温说说理由。皇上和谋臣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，您想，作为一国之君，真龙天子自己推举的人选，在他看来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可作为谋臣，他的任务就是替皇上把关。但是有一点，谋臣如果跟皇上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那这事儿还好办，但如果两个人整拧了，意见不统一，谋臣兴许就得招来横祸。刘伯温当时的身份就是朱元璋身边的谋臣，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小心谨慎。不过对于朱元璋所推举的这三位人选，刘伯温呢倒是直言不讳，挨着个的给朱元璋做分析。首先第一位杨宪，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觉得杨宪呢虽说是一个宰相之才，但是他没有宰相的气度，说白了甭管是大事小事他老爱计较，不能做到心静如水的境界。听完了头一个点评，朱元璋这劲头明显小了一大截儿，紧接着就问这汪广洋怎么样。刘伯温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：比起那个杨宪呢，汪广洋略好一点儿，但是也有限。得，又一个不行的。朱元璋这回呀，把所有希望可都寄托到了胡惟庸身上了。可谁成想，刘伯温连点评都没有，直接给朱元璋打了一比方：皇上，如果一根木头已经腐朽了，用它给您做车辕子，这样的车您敢坐吗？这话明显就是说胡惟庸啊是块朽木，根本不能成大事儿。三位候选人没有一个让刘伯温夸赞的。朱元璋听完了，这脸呱嗒一下掉下来了。啊，我选的这几位宰相你没有一个满意的，干脆这位子老师您来做得了。朱元璋这口气明显是带着不乐意呢。刘伯温这么聪明一人，赶紧给自己找了一台阶儿：皇上您言重了，下官可没有这个能耐担当宰相一职，我这个人不擅长处理那些繁杂的事务，要是强弩着当这宰相，恐怕会辜负陛下的圣恩呐。天下之大，何患无才，您别着急，只要您有心，这圣贤之人一定会出现的。不过您刚才所说的那三位人选，在下认为的确都不能担当宰相一职。刘伯温的这次提议虽说是语气委婉，可还是跟朱元璋唱了反调。刘伯温是一心想辅佐朱元璋，可他的处境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。为什么呢？朱元璋开始慢慢害怕上这位老师。对于一个皇上来讲，如何挑选身边的臣子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。您想啊，皇上最需要两种人，一种是忠臣，再有一种呢就是有头脑有谋略可以辅佐他的谋臣。像刘伯温这样的正好属于忠臣和谋臣的一个结合体。按理来说，能有这么一位老师，一位臣子，朱元璋本应该感到高兴。可实际上呢，创建大明朝之前，朱元璋指望着这位老师，但自打登基做了皇上， 他这心里可就开始打上鼓了。刘伯温太聪明，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那么透，那么周全。朱元璋担心呢，这样的一位谋臣，倘若他是忠心于我，这还好，可如若他有了杂念，我可怎么防得住他呀？朱元璋有这种想法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尤其是让谁来做宰相这个事儿，结果又让刘伯温给说中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咱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朱元璋提了三位候选人，刘伯温一个都不赞成。朱元璋生气呀，心说这人都是我挑的，我堂堂一国之君，我还认不清楚自己的臣子吗？朱元璋较劲，这仨人他是轮番拜相，受到重用。可结果呢，这宰相的位子仨人谁也没坐长。上任之后，朱元璋这才发现，确实如刘伯温所说，谁都不是当宰相的料。刘伯温看人看得这么准，这要是换了普通人没别的，除了敬重就是佩服。可朱元璋是皇上，他的想法和顾虑必然会和别人不一样。对于自己这位老师，朱元璋的戒心是一天比一天多。如果把清醒这个词儿用在刘伯温身上的话，应该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清，一个是醒，也分开了。刘伯温呢，为官清廉，同时又能够法眼长睁，看事情看得明白，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。对于皇上，朱元璋欣赏刘伯温的清廉，却不喜欢他的精明。对于身边那些同僚，清廉和清醒这两样，人家哪样都不待见。所以在当时，刘伯温的处境啊，并不好过，两面受困。此时的刘伯温已经是明显感觉到朱元璋不再需要他了。如果想全身而退的话，这个时候是离开官场的最佳时机。洪武四年，刘伯温在追随朱元璋第十一个年头上主动提出了要辞官回家。面对着曾经敬重的老师，看重的谋臣，朱元璋这心里头一时之间呢，还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毕竟十多年的相处，甭管是君臣之间还是师徒之间，肯定有别人难以体会的感情。不过就在朱元璋心存犹豫的时候，刘伯温的一首诗彻底把朱元璋给招烦了。这首诗的名字叫《原夜》，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君王注意防交易，什么意思呢？刘伯温就是看出来了，朱元璋自打当了皇上，以前的虚怀若谷、从谏如流全没了，而这个骄横之气倒是直线上升，所以他把这句话写在诗里，就是想提醒朱元璋，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事事都要懂得收敛，懂得反观自己。刘伯温这话别看说的挺委婉，可朱元璋不傻呀，看完之后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，他哪能承认自己骄傲自大呀，更不希望底下的臣子对他指指点点，结果他对刘伯温仅存的这点留恋全都一扫而光，下令准了刘伯温的辞官，让他回家去吧。这种结局刘伯温早就猜到了，他庆幸自己还能活着从朝廷退休回家。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，为人处事他都是相当低调，可以说对于这种退休生活，刘伯温每天只有两件事要干，一个就是下棋，再有一个就是喝酒。不过世事难预料，刘伯温尽管如此谨慎，可他到了还是招来了麻烦。刘伯温退休那年61岁了，回到老家彻底过上了田园生活。像他这样的朝中老臣退休回家，又被朱元璋称为老师的人物，多少官员都惦记着跟他套套近乎，走走门路，最不济的也能从他这儿学点为官之道啊。可刘伯温呢，只要是当官的，甭管您官职大小，一律不见，他就怕给自己惹麻烦。 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刘伯温回家还没多长时间呢，就惹来了一场大祸，差点没让朱元璋要了他的脑袋。怎么回事啊？南田有一地方叫丹阳，刘伯温老家就在这儿。丹阳这地方不太平，盐贩子、盗贼全都窝在这儿。您说整天跟这么一帮人做邻居，这当地老百姓能过得好吗？整天是诚惶诚恐，生怕招来麻烦。刘伯温退休之后，瞧见老家治安是一点没有改善，无论是出于对家乡的考虑，还是出于对朝廷的考虑，刘伯温最后寻思了半天，决定让儿子给朱元璋直接写封信，建议皇上在丹阳设立一个巡检司，调派军队驻守在这儿，省得这帮土匪无法无天，扰乱社会治安。刘伯温这做法其实挺好的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忽略了一个环节，那就是这封信是直接递给朱元璋的，没有经过中书省。等朱元璋看完之后，当朝皇上总不能亲自负责处理吧，他就把这封信给转批到了中书省。当时时任左丞相的胡惟庸正好负责这事儿，好家伙，瞧完这封信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行啊，你刘伯温呐，想当初皇上想把我封为宰相，你跟皇上说我是一块朽木，没有宰相之才，这口气直到今儿个我还没找着机会出呢，你这会儿退了休了你还不老实，写封信都要跳过我去，直接送到皇上手里，你也太不把我这左丞相当回事儿了。成，你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吗？咱俩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胡惟庸心存嫉妒，想着法儿的让刘伯温好看，不过这会儿刘伯温已经退休了，而且他曾经当过朱元璋的老师，朱元璋不念旧情也得顾及师生之情啊，所以胡惟庸要想给刘伯温找麻烦，必须得抓住朱元璋的弱点。胡惟庸在朱元璋身边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对朱元璋相当了解，也对刘伯温比较熟悉，刘伯温能掐会算，这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。想当初刘伯温就是瞧见西湖之上那股子天子之气，这才追随着朱元璋创建大明朝的。胡惟庸想来想去，这法子还真让他想出来了。先说刘伯温呢，刘伯温呢，我让你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没出几天功夫，胡惟庸带着他所谓的调查信息可就奔了宫里了，专门找朱元璋说这事儿去了。一进门，胡惟庸就开始假装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，皇上，下官去丹阳那边调查了，不过这结果可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朱元璋就腻歪这种吞吞吐吐的劲儿，一看胡惟庸在这磨叽，不自觉的眉头一皱，这结果怎么了？弄得你这个欲言又止的。胡惟庸赶紧一哈腰，皇上，我这调查来的结果可不是什么盗贼四起，而是刘伯温夜观天象，说丹阳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，所以他想在那儿给自己建造墓地，为的就是能让自己的后代有朝一日坐上皇位呀。一听这个，朱元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不过还没等他张嘴呢，胡惟庸又开始说上了，丹阳居民都不同意刘伯温在那儿建造墓地，所以刘伯温就想借助朝廷势力，说是设立巡检司，其实就是为了能把这帮老百姓赶走，给他腾地方。明眼人一听便知这是胡惟庸瞎编的，只是他太了解朱元璋了，所以就算这个理由太粗略，他也能确信朱元璋必信无疑。为什么呀？朱元璋别的不怕，就怕哪个地方又出现什么天子之气了。就算出现了，别人谁占了他也不怕，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刘伯温占了这个天子之气。 因为刘伯温能耐太大了。对于朱元璋来讲，他不确定自己能是这位老师的对手。结果听完胡惟庸这通汇报，根本不分青红皂白，也不用二次调查，直接下令免了刘伯温所有俸禄。圣旨到达丹阳这一天，刘伯温心说，坏事喽，皇上准是误会我了。一天都不耽误，马上启程进京，打算跟朱元璋解释清楚了。朱元璋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，谁来也不见，更何况是罪臣刘伯温呢。迫于无奈，刘伯温只好以戴罪之身在京城一等，就是三年多。风烛残年的刘伯温面对一个记恨他的皇上，一个想置他于死地的宰相，真得说是凄风苦雨，度日如年呢。只是可惜了，刘伯温到了也没能见上朱元璋一面。洪武八年病魔缠身的刘伯温觉得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，只好上奏朱元璋说要返回故里。朱元璋对这位自己曾经的老师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奏折上批准了。刘伯温回到老家一个月便撒手人寰了。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，关于他和朱元璋这对师徒来说，刘伯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出了朱元璋的魄力和才能，但他也有遗憾，那就是伴君如伴虎这几个字儿，刘伯温认识的还不够清楚。其实刘伯温不是不懂，而是他把所有的理想都寄托在了朱元璋身上。刘伯温没有野心去夺取皇权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辅佐朱元璋这位天子。只可惜了，他有才华反倒是会引起君王的戒心，刘伯温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，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。京津冀之声，趣力新声，壮伟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你知道吗？人感到快乐的时候，会血液通畅，容光焕发。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？小于40分贝的音量，轻声细语，是我们喜欢的温柔。在公共空间，让快乐时刻相伴。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，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，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，千里之外离开，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，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，关上了门。